欢迎嚟到学人沙龙。浪漫呢个字咧，我哋日常生活咧都听得多。一讲起浪漫，大家会唔会联想起心动嘅感觉，定系谂到一个人自己食火腩饭呢？原来几百年前人类就开始讲浪漫，仲同艺术、文学、音乐嘅发展息息相关。先介绍一下好浪漫嘅拍档先，有黄仲远有 Eric 啦。同埋 Alpha 最浪漫嘅， 最浪漫嘅一班拍档，唔系就讲你嘅，唔使咁担心。但系你出名都系浪漫嘅， 有咁嘅嘢我听到， 冇咩？ 都反而我听你唔少。 哦，系咩？我大家互相讲下， 互相讲下。 因为浪漫呢个字咧，我哋而家日常生活都用得多嘅。大家记得起最浪漫嘅时刻系咩时刻啊？ 我觉得浪漫系呢啲不切实际嘅，即系久唔久你就会浪漫下噶啦。即係你，因為而家你現實太多嘢要處理啦嘛，無論你做嘢、你個人或者所有嘢， 係 嗰啲人係需要浪漫，有時不切實際一下。 不切實際一下，等陣先再追問你啊！不切實際嘅， 我擺明係逃避緊佢嘅個問題， 所以追問咯。阿爸， 我覺得浪漫係關時間性事嘅，即係可能咪 before sunrise 或者 before sunset， 或者係試過同一個朋友同時間打電話先知道原來大家睇緊同一本書喎，最近都咁好似因為時間性嘅嘢，好似令人會聯想到係同命運有關。係 好難喺即係正午個太陽曬住嘅時候，喺維多利亞公園度同你浪漫一陣嘅時刻係咪啊？仲要係我添， 仲要係唔係啊？我頭先即刻諗起咧。Alpha 的答案是最浪漫，因為我自己都會覺得咧，就是顧理想，即是講理想，多於實際，講情感多於客觀，係啊，但係即係我即係諗到呢個咧，即係我同阿 Eric 嗰啲都係理性浪漫，咁樣去解釋，即係最浪漫就係講時間性。 唔係你哋嗰個唔好等陣先，唔好包裝自己一個係理性地講浪漫先。你哋係迴避我個問題。 嗱，你 即係得阿華，即係正答我。嗰陣時係咩事，我就聽唔到個事情。 好嗱，我先講一個事情，係啦，我自己先嘔一個。咁跟住咧 ，Eric 就講下佢啲情史啊，其他嘢。係啦，嗱，我覺得咧有一次我算係幾浪漫嘅，就係我自己決定咗。是要去外國讀書，而那個時候我是沒有錢，未特別得身邊的任何人批准，是啦，或者是跟他交代或者怎樣的情況，但是我已經很決心我要今年去到，是啦，跟著我就說究竟我有什麼辦法可以今年即是今年的八月我就可以去到英國了。呢件事咯，我覺得呢件事係我自己係屬於浪漫。 最後有冇去到？ 有 去到嘅，哦，要去到嘅，好啊。咁都算交嗰件事喎，到你啦，交件事啊。 OK， 我試過喺希臘發生嘅，我嘅浪漫事件。 希臘， 因為係啦，希臘發生嘅。因為大家知道嗰度有全世界最靚嘅夕陽，嗰個 Santorini 嗰個。咁我嗰陣時廿零歲，好想追求一樣嘢，就係我自己一個。究竟是一個咁嘅地方，因為嗰度講緊係2000對情侶每日喺度一齊睇夕陽，咁我就自己一個去咗嗰度睇夕陽，去感受一種所謂嘅孤獨。我覺得呢件事好浪漫嘅。 哦，咁你嘅浪漫係好多時都係一個人喎。你剛才聽， 咁都有啲唔係一個人嘅，但係咧就遲啲話俾你聽。 哦，即係嘛？咪後先啊，先講。唔係，剛才我哋即係大家去講嘅時候，其實都提到幾個，我覺得係關鍵詞嘅，即係包括嗰件事係。用 Eric 嘅說法就係不切實際啦，就係中性少少嘅講法就係不現實嘅。OK， 第二樣嘢就係有時間性，可能喺特定嘅時間、特定嘅場景啊，即係夕陽之下啊，係嘛？即係係一個即係好夏天好難浪漫，我成日覺得。 但係你會唔會諗到你嘅浪漫呢？ 我等講埋先，跟住咧， 好重要喎呢一 點，係咪啊？ 大家都好期待，應該 期待我心講咗。 另外就係一種帶住衝動同埋不理性。咁然後去即係追求一個夢想啊，或者理想，咁嗰啲都係一啲浪漫嘅時刻。想講嘅就係浪漫係有陣時我哋而家高度地使用就喺愛情上面，但係無論喺自處上面啦，喺追求夢想上面啦，喺友情上面啦，一齊係嘛，同我朋友講電話，然後就會即係睇緊同書，嗰啲都係會有浪漫嘅時刻。咁呢樣嘢同我哋之後等慢慢講浪漫主義作為一種文藝風潮有關嘅。我嘅浪漫咧，我 記憶所及其中一個最快會跳出嚟嘅記憶咧，都係喺另一個城市嘅、就係、是、當時就係、是、去開個會嘅，咁開個會咧就好趕，即係嗰段時間係非常之忙嘅，咁就突然間咧開會之後咧，我可以有半晚嘅時間係自由時間，第二日我又要飛翻嚟工作噶啦咁。咁嗰晚我就覺得唔得，我真係要即係都要去經歷下或者感受嗰個城市咁啦。咁我就就咩都冇去再睇，嗰陣時都冇智能手機添。咁就喺個城市度，真係沿住個大嘅路就一路行，一路行，就行到個時間，即係我攰啦，咁就翻酒店，純粹完全漫無目的嘅。咁我嗰刻我都會覺得啊，係一個我經歷過自己俾自己一個幾浪漫嘅時刻，而嗰樣嘢咧就係冇功效嘅。即係有啲嘢咧，一講想象嘅結果啊，或者成效咧， 需要諗啲實際嘢嘅。 係啦，嗰陣時就會變得浪漫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浪漫可能係唔單單係即係一個藝術風潮或者一個形容詞，其實都係一種生活態度咯。 浪漫算係一種。我覺得算是一種生活態度嘅，即係佢可以成為一種生活態度。我唔知會唔會係成個人都係好浪漫嗰個情況啦。因為例如我覺得我著重情感，唔好成日講咁實際嘅嘢。咁跟住我諗下我自己想要啲乜，唔好諗我究竟得唔得到或者點樣先啦。我覺得呢個就係一種嘅生活態度嚟嘅。 所以話你浪漫咯。 唔係曬，講真咧，如果係咁樣講嘅話，都唔少嘅。我諗大家都唔少嘅，係嘛？即係上一啲未必實際，每一樣都要講功能或者點樣嘅情況。 同埋佢係生活嘅一種嘅方式。如果你24小時、365日都係不切實際浪漫，嗰樣嘢就有啲唔浪漫， 又唔浪漫。 譬如頭先講嘅異鄉，然後同埋唔係永遠走咗去，你係又會翻嚟嘅。咁嗰個短暫喺異鄉嘅嗰個時間係好容易有一個浪漫嘅感覺。 其實我覺得咧，西方同東方唔知佢對浪漫嘅表現方式係咪都有幾唔同？即係可能或者以前啦，或者係西方啲，或者以前其實好似偏向用啲激情啲嘅方式去表達，但係而家近年好似定係亞洲，我唔知，但總之係好似會再含蓄一啲，係要慢慢去發掘或者去品味嘅嗰一種咁。 但係你會唔會抗拒人哋話啊？你係一個鍾意浪漫嘅？ 我唔會啊， 係嘛？ 我覺得好自豪啊呢樣嘢。 哦，係啊。 因為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好鍾意情感，即、就、係、是、表達嗰樣嘢，咁所以我覺得點解你會、反而點解會覺得係唔鍾意人？ 唔係因為有陣時候我哋會話浪漫會令人會覺得你係好。 感情用事 弱啊，系啦，感情用事啊，或者即系咯，有一种好似 离地 嘅感觉。有阵时我又会好似好抗拒呢种讲法。 哦，感觉上其实而家反而系嫌大家唔够浪漫噶，会即系你使咩咁实际啊？或者都系咁样噶啦，不如你浪漫啲去谂啦。 系， 因为你太理性嘅时候，生活都几痛苦噶嘛。 浪漫亦都系我估系一件越嚟越难嘅事啊，对于我嚟讲。因為當浪漫是相對於現實，好啦，咁大家一路去，其實是創作嚟噶嘛，即係你設計一個浪漫嘅行動，係一個創作嚟嘅，因為佢要離開大家對於現實嘅預計，咁所以而家冇人會覺得係嘛送99枝玫瑰係浪漫噶。嗰、那個係基本，我講一啲好危險嘅説話添，即係嗰個係基本。咁但係你要再浪漫嗰件事，你就要突破個想像喎。咁所以大家已經經歷咗浪漫一段時間，仲要追求浪漫嘅時候，係咪浪漫越嚟越難咧？ 即係我覺得係嗰個即興性都好似係一個元素嚟嘅。即係如果你太過設計，我要一個浪漫嘅經驗咧，那個經驗就有啲唔浪漫。 係 啊，我覺得要 即係譬如我有一次又試過突然之間但嗰陣時比較得閒少少啦，我突然之間好想睇翻外國嘅某個 museum 嘅一幅畫，咁我就即刻就買咗機票，跟住之後就飛咗過去。咁我就突然之間啊，嗰種即興係個浪漫仲。如果我策劃咗一個禮拜，然後睇下邊間邊個航班好啊，成成諗一大輪咧，就唔係嗰回事啦。 呢件事唔係有時間，係有資源。 浪漫是需要資源的， 太實際了，太實際了， 浪漫需要資源， 或者你要高度敏感咯，個人，即係因為好多時候浪漫是要在好像冇意義的嘢裏面去找出它的意義啊嘛。 係嘅，但係我覺得我哋講的時候都要即係承認，可能我哋是比較多資源嘅。咩意思咧？就係如果已經是朝九晚九，佢每一刻都被人逼迫緊交數喺工作上面，其實佢可以浪漫嘅空間其實係困難嘅。當然佢可以好浪漫地繼續生活，但係意思係佢的確我哋有陣時可以做到浪漫時，係需要運用一啲資源，而嗰樣嘢我哋亦都係需要去即係 acknowledge 呢個狀態。 所以浪漫呢件事係較奢侈啦。當然我不抹殺咧，即係哇有時有少少一刻嘅。浪漫時刻見到個小朋友佢咁樣做，肯同咁樣同我講嘢，即係呢啲都會算係啦。但係大部分嘅其實係咪會係奢侈啲嘅？即係我解決咗好多問題。 個奢侈未必係錢財嘅，即係錢財可能係一種奢侈。你時間嘅控制係一種奢侈。即係我覺得，例如我哋成日都講窮風流啊嘛，即係你都可以用一啲好緊絕嘅方式去自由自在咁生活嘅，但係嗰種狀態都係有啲奢侈。 我覺得係嘅，即係唔係講緊做一件事，每一件事都唔一定係浪唔浪漫，但係你個態度點解要去做？即係你打工仔好多禮拜五收工，即刻夜機飛去某個地方，半日，聽日就翻返嚟㗎啦，開會。但係嗰個小旅程係好浪漫㗎嘛。 可能都要有個心力的餘裕。如果你已經每日諗住好多好多事情佔據咗你嘅心思，即係唔無關錢財或者時間事，係個心思嘅餘裕咯。 係有一個我覺得都係浪漫咧，就係、是、又講翻起諗，就係、是、一班即係朋友啦，男仔朋友啦咁。總之無論嗰排工作幾辛苦咧，都會喺禮拜六嘅週末 聚一聚， 聚一聚。個聚咧係。真係無聊到係快餐店度買杯咖啡，然後就喺球場度坐。但係嗰陣時已經大家三十幾歲嘅咯，就係聚一聚嘅咋，有咩講冇咩講嘅。但係就係每個禮拜都會嗰度聚一聚，見下大家。即係有陣時嗰種奢侈，當然你都可以話哦，佢有個夜晚時間。但係有陣時係可能佢唔需要你付出好多東西，但係個浪漫就係一種慣性，一種大家見到面大家約定嘅東西。即係嗰樣嘢係另一種浪漫。 不過咧，我唔知係咪因為心理學嘅關係，定係自己本身，即係我頭先一路都喺度諗咧，一路喺度拆解啊，嗰、那個係咪浪漫咧，定係美妙咧？但係有時候諗，唉，唔好諗咁多啦，總之就是、好啦。我覺得佢係浪漫啦，係咪係咯？即係我有時都會咁樣拆。 嗱喺生活上邊嘅浪漫，我就講咗一啲啦。但係喺文藝世界，浪漫代表咩咧？下一節翻嚟繼續傾啊！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咁今日咧我哋就講呢個浪漫主義啦。咁浪漫主義作為十八世紀末啦，十九世紀初一個思潮啦。咁當時即係伴隨住整個即係歐洲，尤其是法國嘅嗰個社會背景，就係崇尚翻自由啦、想像啦、一啲情感嘅表現啦。咁所以慢慢經過咁多年之後咧，其實佢落到嚟個影響係繼續影響住我哋理解某一種剛才講生活嘅態度啦，或者一種創作。咁啊講到作品啦。阿凡有咩作品你覺得係特別即係能夠體驗呢種咁嘅精神？ 我想講我自己好鍾意嘅一本書啦，就係、是、麥田捕手。其實我以前睇嘅時候一睇到個結局就即刻咁樣喊返出嚟，點知到之前再睇多一次呢都係咁樣嘅。因為我諗講緊浪漫主義嘅元素可能係即係對於大自然嘅向往或者對於真理同純粹嘅追求或者係有啲反抗嘅意味啦。咁我諗起嗰個男主角，因為其實佢係已經開始半隻腳踏入咗成人嘅世界，而佢覺得周遭嘅人好虛假，又好憎個社會嘅規範，佢想去反抗，咁佢就離家出走啊、遊蕩啊咁樣。咁然後麥田捕手個即係麥田去捉住啲細路唔好跌落懸崖嗰一幕係即係最經典，就係佢希望保護啲細路仔唔好俾個社會污染咗。咁佢對於嗰、那個純真同埋靚嗰個追求，令我覺得好感動同好浪漫。 我諗其實好多 包括呢本書都係我覺得一路會不斷地 remind 到你一啲嘢，即係你俾佢感動過，同埋佢嗰種浪漫係即係佢知道個現實係咁樣嘅，人性係咁樣嘅，社會係咁樣嘅，你有一種無力感，你想同佢有時想保持一個距離，但有時你真係想行近啲，你仲係對呢樣嘢有希望，你想做啲改變，但係又會有好多嘅挫折，但係你冇放棄，因為你本身 by default 就係一個我又對美麗有追求嘅人，咁所以係咯，其中啲作品就係佢將呢啲咁浪漫嘅嘢，但係佢能夠用啲符號去反映到出嚟，就會好影響到人。 同埋嗰種保持純真，好多時都係浪漫其中一個關鍵。 係啊，我嗰個純真咧，我會用一個叫有啲理想化。我認為浪漫主義或者浪漫本身就有個，即係佢其中一個好緊要嘅元素，我有個理想化，即係嗰個係可以係。我純粹要爭取一樣嘢，大家都唔係好着重嘅，但係我好着重。我認為個世界係要有呢一樣嘢嘅。我覺得嗰個理想化係其中一樣浪漫主義要有存在嘅。 係，同埋佢冇雕琢得好厲害嘅，即係裏面講童真，但係佢用嘅語言係非常之地嘅語言啦，叫做係嘛，甚至好多粗言穢語添啦咁樣。而當我哋話去講緊即係整個創作，佢創作本身都係。叫做浪漫啦，即係如果大家知道山林傑去寫嘅時候，其實佢係登錄緊浪漫帝嘅，喺登錄嘅時候寫初稿。咁你諗下，你咁樣去想像嘅時候，當你喺咁艱難嘅時候，仲要繼續相信文學，然後用呢個故仔去傳播你想講嘅嘢，即係整件事嘅創作又係好浪漫。 同埋頭先阿 Alpha 所講嗰個嘅。反抗性啊，我唔知道有冇即係其他嘅例子或者點，但反抗性係其中一個，都係因為心理學裏面有講浪漫主義嗰個情況，理想係其中一樣，第二樣咧係要有冒險， 反抗係嘅，例如 都算係呢、這個， 例如我哋講最而家已經可能唔好浪漫，但係因為講得太多就係、是、浪漫好似朱麗葉，佢咪就係抗拒緊嗰個家庭嘅枷鎖，去追求自己，當然係叫愛情，但其實佢係追求緊自己嘅理想，佢嘅目標，個人嘅性嚇。嗰件事嗰個力就係產生浪漫嘅張力所在。 同埋喺個成個創作過程裏面，即係譬如拍電影，有你同一個作品，但係你知道有啲地方唔係咁容易做到呢個作品嘅，但係佢排除萬難，無論咩原因都好，佢真係做到出嚟俾人見到，嗰下你睇翻嘅時候，你就會感動咯。或者你一啲照片都係嘅，你去某個地方影到一個相，你知道佢背後其實呢個人係冒住好大嘅危險先去做到呢件事嘅。 所以你覺得浪漫嘅作品會唔會係？我估下，即係會唔會係唔係一啲劇情片，反而係紀錄片，可能幾浪漫咁樣。 但我真係諗到劇情片喎。 係咩有嘅？係真係點樣都冇錯 喎。有鬥 呢啲就叫默契啦。譬如Before Sunrise 啊，即係一個好浪漫嘅，同埋佢我覺得最浪漫嘅嘢唔係淨係佢第一部曲，就係一個兩個年輕人，然後喺一個地方嗰度邂逅，做一個晚上之後就無疾而終，而係佢第二部曲再講佢哋重遇，第三部曲已經係成為一對夫婦，然後佢個關係嘅一種角力，我覺得呢。因為呢種浪漫咧，有一個現實嘅殘酷嘅去襯托一齊，佢變得以前嘅浪漫更加浪漫。 你睇第三部曲嘅時候有冇抗拒我係懷疑咗好耐好耐先肯去睇第三部曲。 有，同埋我準備咗自己係一個心態，就係唔緊要嘅。佢而家有幾殘酷，佢冇辦法去呢個剷除咗曾經嘅浪漫。因為呢樣嘢先係最重要嘅。如果我哋千方百計要保持呢種浪漫直到永遠嘅話咧，其實係。唔需要咁樣。 我覺得係三部唔同嘅電影，佢係反映緊唔同嘅浪漫咯。即係然之後最後嗰一部嘅時候，最深刻係嗰個夕陽就嚟落去嗰下嘛，即係 still there still there， 跟住最後係乾咗咁。咁佢個心就好沉，但係喺裏面最終完咗，你都係覺得喺段關係裏面個激情冇咗之後，你都會揾翻佢嘅意義喺度。咁我都覺得都係另一種浪漫嚟嘅。 係，我就好停留喺第一部嘅。即係嗰種邂逅，然後喺就咁行成套戲喎。你諗下，有套戲浪漫得過，就係影住兩個人係咁行路，又係咁傾偈，然後乜都冇發生過。然後完。 即係你諗下嗰種浪漫，然後再加上就係真實我人生嘅時間性，咩意思？就係嗰段時間亦都係我真係叫青春嘅時間，我成長嘅時間。有陣時咧，作品同我哋幾時去睇，然後我哋懷翻自己嘅舊嘅浪漫咧，又係會平衡疊加上去啊。咁所以對我嚟講，我依然都係仲係好迷戀嗰一個狀 態。但係同個結果有冇關係咧？即係你睇第一集嘅時候。未必會知道個佢哋嘅結果會係點樣噶嘛？即係你慢慢後面咧，某程度上個結果比較清晰啲。即係話浪漫會唔會係同我未知道結果，又唔知道佢會係點？但係其實當佢定咗局嘅時候，係冇咁浪漫。 其實有啲似即係其實頭先已經有提呢、這個日落呢樣嘢，或者日出呢樣嘢，時間性呢樣嘢好似係對浪漫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即係佢譬如話你日落嘅時候，佢浪漫，因為啲嘢冇啦，但係你知道聽日會嚟㗎嘛，但係你又知道今日冇咗啦，所以佢係一種又係冇啦，但係呢又唔係真係會冇曬嗰個曖昧性。我唔知係咪心理上，即係因為真係好自自然然，你會一齊睇日出啦，一齊睇日落啦，係會令到人哋有種咁樣嘅，係咪一種對遺憾嘅一種嘅拒絕承認，但係又會明知係咁，我哋都要做一啲嘢嘅。我唔知係咪呢啲心理嘅反應嚟嘅。 我覺得未對未知嗱，頭先嗰個時間性，我覺得係關於個 spontaneous 嘅，即係嗰個自然而然。嗰件事咧係你唔知道會唔會佢出嚟嘅，係啦。但係咦，做完唔知點樣嘅情況之下，佢出咗嚟喎，即係嗰、那個。不能控制或者不能預期，自然而然嗰件事係有係浪漫嘅元素其中之一。 作為作品可能係，即係我睇一個故仔， 係 嗰、那個故仔嘅未知咧，係會產生浪漫。如果係我哋自己嘅經歷，好難產生浪漫嘅，即係嗰個。但係通過時差可能得，即係話我曾經可能講緊係我廿年前。做了一件很衝動的事情，個結果是失敗的。那時候我當然不會感受到浪漫，但是通過時間的累積，它可以令我那件事成為一件浪漫的事。所以時間和浪漫的關係其實是很微妙的，就是在不同時候去發揮作用。而很多時候短暫的出現的確是一個製造或者創造即係浪漫的方法，所以有好多人覺得睇煙花好浪漫。即係煙花同日落日出點解都會係浪漫嘅比喻呢？其實嗰個短暫性係一個解釋嚟嘅，係可以幫助你理解浪漫本身。 頭先嗰個情況咧，喺心理學叫Rossi retrospection， 即係佢嗰個玫瑰追憶，即係我過咗去嗰件事，我去諗翻佢嘅時候，那個浪漫性咧。是會加強了很多的。 哦，是。 是啊，即是差不多大部分的事，即是當然尤其是是一些就算是一些不好的事呢，你都會覺得它好了。是啦，如果它是一件趨向浪漫的事，它會覺得是會浪漫了。不過呢，我諗緊這個的時間性呢，曖昧，即是如果在愛情上面呢，曖昧，或者你在工作上面啊，死啦！我唔知道我而家咁樣去衝，究竟我可唔可以達到我自己想要嘅嘢嘅咧？定係我好唔不切實際咧？即係喺呢一個未知嘅狀態咧，嗱，算唔算浪漫？我哋而家會覺得佢浪漫噶嘛？係咪？即係我客觀睇嘅過程，但係如果自己喺裏面嘅時候咧，係咪唔會感覺到浪漫？ 當刻應該難啲咯，係咪啊？當刻難。 我覺得即係浪漫化係有一種療愈嘅效果。即係話你對於無論嗰樣嘢係成唔成功、失唔失敗，你係即係無論個結果係點啊，但係你將佢浪漫化咗咧，我療愈咗我，咁呢個都係一個過程嚟嘅，呢個都係一個階段嚟嘅，佢唔係一種傷害嚟嘅。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嘅藝術家都係有啲理想主義同埋係浪漫嘅人咯，即係譬如頭先講到火，我就諗起蔡國強啦，佢嘅作品通常都係用爆炮竹啊、花火咁樣去做。咁其中一個作品《天梯》咧，係令我特別感動同埋覺得係非常之浪漫，即係佢係指向對於崇高啊、美好啊嗰樣真理啊嗰啲追求，又係啲同自然嘅嘢有關咁樣樣。 同埋我睇個紀錄片係佢即係用各種方法翻去佢家鄉，係然後就去同好多人傾嗱嗰個浪漫咧嗱，所以浪漫有陣時候都要經營嘅，即係你諗下一個天梯，佢係一個即係你當係一個 一個吊梯咁樣啦，咁升上半空咁，然後一路爆上去啦咁。嗰、那個設計本身啦，嗰、那個科學本身啦，嗰、那個佢要喺嗰度去即係揾到嗰啲需要嘅爆炸品係嘛去做係嘛，同埋即係所有安全嘅設施，所有嘢其實都係努力經營。然後去發揮嗰刻嘅浪漫， 係我都有睇到嗰條，佢真係排除萬難咁樣去做呢一個 project 咁，所以其實我諗創作者其實係用啲嘗試用啲最獨特嘅自己嘅方式去到呈現浪漫呢一樣嘢咯，盡量唔俗套咁。 係，所以不重複係咪浪漫嘅必要條件咧？ 我又覺得單純嘅。重複是可能冇咁浪漫嘅，係、啦，但係佢唔同嘅意義嘅重複，即係嗱，例如我嘅重複係重複二十次，我唔知道你個反應會係點，我亦已經未知道結果係點，但我 keep 住做。其實呢個係等於頭先話，我對一個未知嘅未來，我不停地去追求嘛。其實佢滿足到呢一個條件噶嘛，咁我覺得嗰個情況就係浪漫。 究竟喺創作裏面浪漫係可以點樣去呈現，或者點樣去組織咗？一種作品成型呢，我哋下一節回來再講一下先。翻嚟第三節的學人沙龍，我哋講浪漫主義。咁講浪漫主義呢，其中一部代表作啦，我估嚇德國文學裏邊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咁都好多人去講浪漫的時候會引述到呢一個故仔啦嚇，咁書信體啦，入面都講到一個好重點，就係嗰種囉囉攣。其實囉囉攣係浪漫嘅一個好似前期或者前提去進入浪漫嘅一種狀態咁樣。 因為某程度上，浪漫係一種嗰、那個叫咩啊？一種狀態。咁所以咧，你唔能夠完成咗佢嘅好快， 係 你好快已經得到你要嘅嘢咧，你冇咗個過程，你冇咗個拉扯。咁《少年維特煩惱》好睇就係佢用成本書都係講囉囉攣三個字講完噶啦嘛， 同埋最後係有遺憾嘅， 係啦， 個遺憾本身亦都係帶到某種即係浪漫。 但係佢必唔必要啊？大家覺得即係個遺憾。 個遺憾必唔必要啊？個遺憾令到佢成為咗一個悲劇，而悲劇好多時係容易。喚起浪漫嘅，或者沉重啲嘅浪漫感， 同埋裏面都有講緊對美嘅追求咯，即係嗰個感情嗰個美啊，青春嗰種美啊，肉體嗰種美啊，各種各樣咁樣。 美嘅追求啦，少年本身嘅想像啦，好多時候我哋喺浪漫嘅我唔想用堆砌呢個字，即係浪漫嘅營造上面會有啲符號嘅。咁啲符號咧用得好咧，我哋就會覺得啊嗰陣時好浪漫啦。用得其實稍有不慎咧。就會變得俗套嘅，呢、這個我覺得喺創作上面即係去拿捏浪漫嘅一個即係比較複雜嘅位置。 點解咧？同一個人嘅成長有冇關係㗎？ 同你講創作者定係觀者？係 啊，創作者即係佢嗰種嘅浪漫情況啦。因為我頭先你講話特別係少年時期嘅時候，其實我當其時即刻都會諗咧時間性。其實我哋係真係越大咧，人越大係少咗浪漫啦。我唔知道做藝術嘅時候，你年紀大咗又好，你話經驗多咗又好，閲歷多咗又好，其實嗰個浪漫嘅元素係少咗。當然我哋即刻會諗到嘅就好似你會計算多咗啲得失啊，或者其他嘢，呢、這個好似係一個表面嘅情況。而我如果從心理學裏面睇咧，係咪我哋人大咗，我少咗追求我嘅慾望？嗱，即係我會抑制我個慾望。而少年嘅時候咧，其實我唔需要抑制我嘅慾望。佢唔係唔 calculating， 即係佢可能追求緊一樣嘢嘅時候，佢仍然都會計算嘅。只不過佢唔抑制我的慾望，係啦。但係年紀大咗係會抑制。 即係少年嘅慾望係因為泛濫啊嘛。佢嘅好睇就因為泛濫，夠多夠澎湃，你控制唔到嗰種浪漫係一種咯。我哋去到呢啲年紀啊，或者再之後咧，你調翻轉就係我缺少咗，所以我就會 looking back。 但我曾經咁樣做過，或者有啲人佢少年不夠輕狂，所以佢想我趁仲可以我要浪漫一次啦。咁所以先會有嗰啲啊中年裸辭，或者我中途我要做返我想做嘅嘢啦。 所以呢個都係時間性，即係某一個限期之前我一定要試，如果唔係呢過咗嗰個位我就要理智地生活。跟住我又所以呢一樣嘢又令我諗返起頭先講嘅麥田保守嗰本書啦，因為嗰個老師同阿男主角傾偈嗰陣話成熟嘅不成熟的标记就是你会为了你想要做的事而即是牺牲自己啊，但是成熟的表现就是你会为了那样事而去很谦卑地去活着。 是时间性是一件事，面对自己的限制是一件事。另外刚才说啊，究竟做出来的事是真浪漫还是一种营造出来的东西呢，就是個創作者的有沒有真真正正經歷過那個感情。因為浪漫主義其實很重要，就是情感的呈現。而歌德為什麼會寫到少年維特的煩惱，因為他自己經歷了一個禁戀，即其實他就是愛上了一個理論上不應該愛上的人，然後慢慢就去寫這個故事。那我估講真是很容易就會流露到在個作品裏面的。即如果你是為了啊今期有筆錢拍一套浪漫喜劇，然後我們就堆砌一些浪漫情節呢，那個堆砌是很覺的。 如果我這樣我問一下大家，如果他即是說一個不浪一個佢個性格可能係平實，或者佢嘅經歷係好平實，跟住生活好規律，係咪會難做浪漫作品？ 咦，我覺得睇下嗰個人佢本身咧，佢要對規範呢樣嘢，佢有冇一種抗拒感？即係當譬如以前古典音樂，我一定要係啊呢、這個 chord 咁樣去，就會有嗰種效果噶啦。咁以前係公式化，但係一個人佢面對一種公式化，佢冇感覺，佢覺得 OK 啊，繼續做啦。所以佢唔需要浪漫，但係當佢覺得唔係，我唔想要呢啲掣肘，我有一種慾望，我想反抗，我想做啲唔同嘅嘢，我唔知邊度嚟嘅一種感覺，令到驅使佢咧就會產生更加浪漫嘅音樂，更加浪漫嘅思潮啊！就係我覺得係要源於一種呢種衝動，係自己發出嚟。 係。 可能都是要打破一些規限或者即社會的規則咁樣咯。呢樣嘢就令我諗翻起即係讀過一本書叫做《敏嘅文化史》啦。咁其實佢講緊敏之所以有即係有愛情呢一個意思喺度，其實最早源自於以前騎士嘅愛嘅，即係佢越級去到愛上一個唔應該愛上嘅人咁樣。其實佢個影響力咧係時至到今時今日流行音樂嗰樣嘢嘅，即係呢啲歌詞裏邊咧仲係有即係只要與你持續熱吻咁樣，即係都唔理人哋點諗嘅，我淨係想同你熱吻。其實吻呢一個象徵意味都有嗰一樣嘢去。 吻下來潑出去啊嘛！ 唔好意思，我係諗起黑玻璃，我吻到。 咁你比較 無法掩蓋。 咁你嗰個壓抑比較沉重。咁我哋每一個偶像包袱咧，就好少聯繫到黑玻璃。但係騎士文學係其中一個我哋話浪漫主義裏邊嘅即係一個類型啊。嘅文學類型，即係當中講到就係本身騎士嘅喺叫做佢其實喺個建制嘅邊緣，即係佢有一個系統，但係系統嘅邊緣。咁然後佢有啲信念，但個信念嚟講咧，佢哋又好即係重視自己嘅情感啦。剛才講其實就係亞瑟王嘅故事啦，即係佢嘅下屬其實又中意咗佢嘅太太咁樣。即係所有呢啲嘅愉悅啊，呢啲嘅叫放肆，都係一個我哋講浪漫作品裏面好多時都會一路反覆出現嘅命題咁樣。 其實我哋追求浪漫係咪一定要符合對與錯或者某啲嘅道德規範啊？因為我頭先一路喺度諗咧，啊，其實好多嘢都例如要冒險啦。我突破咗啲規範啦，我表現咗自己嘅情感同慾望啦。如果嗰個人做嘅嘢咧，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好唔搞錯啊，你好傻啊，做呢一樣嘢。即係我意思唔係話得意傻，係例如唔容許啦，或者佢做呢件事係我嘅意思佢蠢咧，唔係話佢付出咗好多都未得到。嗱，我當係咁樣先我要追求呢飲水係啦呢件事我要飲到呢我可以品嚐出 二十幾種嘅 mineral 或者點，其實而家好似有人得噶，係啦，即係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即係大家覺得，哎，其實飲水啫，又唔需要，你唔好當而家係有飲水嘅藝術先啦，即係佢會唔會覺得，喂，你真係嗱，其實佢滿足曬所有嘅浪漫嘅元素嘅，但係唯一。呢一樣好無謂啊！即係你無謂， 但無謂先浪漫啊嘛，唔係咩？ 係咪啊？但係頭先咁樣，即係係咪都算浪漫？唔會有啲咩局限㗎？ 呢個係即係一個浪漫嘅人，佢就可能你飲杯水都可以有種儀式感。我諗起即係譬如會唔會同嗰個時代同個文化都好有關係？即係嗰個行為，譬如譬如你 Phantom of the Opera 咁樣啊，嗰、那個年代嘅女性，佢未必能夠選擇。佢喜歡嘅嘢，那個社會對佢嗰個束縛更大，所以你作為一個，我係一個魅影，我喜歡佢，我自己本身都被呢個枷鎖去限制，所以我會自卑，我未必會敢去愛，或者所以產生好多念頭。但你去翻而家，如果佢呢種嘅掙扎就未必係浪漫，因為冇咗嗰個時代背景。 係呢、這個同我哋講創作都好似，就係話當然有人我哋作為創作者啦。當然唔想有咁多嘅枷鎖同限制，但係有同樣嘅講法就係，其實有一定啊適量嘅限制同埋枷鎖咧，係令到我哋可以發揮到個創意。浪漫有啲似呢個比喻，即係如果嗰個世界嗰個價值觀係做任何嘢都冇問題，其實你好難浪漫嘅。 所以我哋創作人最怕嘅就係自由題，你係咪都俾少少嘢我？但你唔好理我點樣回應。我唔知係咪咁樣， 始終都係要突破一啲限制。如果唔係，咁係咪即係其實一定有少少禁忌，或者即係一定有禁忌性先至有浪漫嘅追尋咁樣咧？ 其實如果講到禁忌性，因為阿 Foy 咧，即係弗洛伊德，咁佢講嘅所有嘅心理學話題都好有禁忌性啦。而佢去睇個浪漫咧，其實係講緊無意識。無意識嘅意思即係話，我唔俾意識去操控緊嘅嘢。其實在佢嚟講，即係潛意識。係啦，而嗰個潛意識嘅意思咧，就即係本我。即係如果大家會有嘅，即係 ID。如果大家想睇下，即係本我，即係話咧，總之好動物性嘅嗰種嘅。欲望先唔好諗到好犯規嗰個情況先，即係一啲好原始嘅欲望。但係有時我哋甚至乎有啲原始欲望可能會受我哋規範啊，我自己覺得道德應唔應該啊咁樣嘅話，佢認為係嗰種最原始嘅追求咧，就係浪漫。咁所以咧講到就係、是、我有啲嘅規範性係犯禁嘅，其實就係好多時就係喺嗰個。我自己嗰個慾望成日都會有啲犯禁嘅情況㗎嘛，咁佢覺得嗰種係浪漫。 係，而講慾望，我諗其中最大嘅兩個類型就係生同埋死嘅慾望。即係一種叫做即係建立同破壞嘅慾望。咁呢一個我諗當我哋喺一個同人係嘛要互相接觸嘅社會裏面有人際。我哋無論是要創造一些東西還是要破壞一些東西，其實都是會面對其他人的反應，其實那個就會產生限制，所以其實沒有可能是一個絕對沒有限制絕對沒有東西逾越的狀況的，其實是不會，除非你在一個孤島上面，但你孤島都有限制，你的地域的限制，你的時間你的資源的限制，所以是咯，浪漫這件事其實當我們去講的時候，其實我們發覺其實真的什麼時候是不是都可以行使到浪漫呢？如果是這樣， 其實是因為我們最大的限制就是我們都會死嘛，所以任何 什麼時候都有限制， 任何的創作其實都是在這個限期前面，你沒有原因地要做一些你覺得有意思的事，本身就是一樣 是 很浪漫的事情。 都是的，如果說回吻，即是個吻一定要有一圓才會浪漫的嘛，即是如果你有吻下去 不敢想像 一路吻住都 吻下來了 幾大件事，吻了48個小時了，咁都幾大件事， 是即是冇完結嗰個情況咧，就乜嘢都基本上就冇咗嗰個需要。即係例如我，如果我有無限嘅生命，我係唔會感到開心噶嘛。係啊，咁所以浪漫係有限制。這個一定。 咁但我哋一路講咧，浪漫好似一件即係好美好嘅事情啦。咁但係實際上，浪漫係咪都會產生啲惡，甚至一啲俗氣咧？翻嚟再講下。嚟到第四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傾下咧 浪漫主義。咁剛才講到啦，其實浪漫主義喺18世紀末、19世紀初出現。咁其實慢慢佢經歷咗好多個時期嘅，即係當然最鼎盛時期就大家都成為咗浪漫主義嘅一個創作者，咁好多作品啦。但去到當代咧，其實佢咧又隱含咗喺好多唔同嘅領域，同埋用其他形式出現。其中一個就係對於大自然同埋對生態嘅關懷。咁呢個其實都仲係好影響住我哋，即係我哋近年都講好多對於係咪生態嘅一種關注嘅，無論喺行為上面、消費上面，或者係一種即係叫做意識形態嘅思想上面，都有呢一種咁嘅傾向。 即係大自然係一個好好方便同埋好直接可以將我哋啲慾望情緒投射嘅一樣嘢，即係你譬如樹猶如此，情何以堪咧？即係我哋會或者我哋睇山水畫嘅時候，佢乜都冇嘅，但係我哋投入佢嘅就係我哋自己嘅情感、我哋嘅想像，然後翻去睇翻我哋自己啊，原來我哋好渺小喎，或者原來我哋咁複雜嘅，但係啲嘢其實可以好簡單。所以你聽風浪，你睇山水，做咩都好。嗰樣嘢一個好嘅投射，因為嗰樣嘢係不變嘅，相對嚟講，同人係有一個咁樣嘅對照效果。 我唔知嗰隻浪漫係咪唔同嘅浪漫呢？以前浪漫主義大自然係一個元素嚟嘅，係啦。其實而家嘅大自然嘅元素呢，我覺得首先冇咗嗰種，我唔計環保，你追求環保嗰只先啦。佢冇咗嗰種理想化或者好多嘅冒險，不過佢嗰種浪漫咧係幾符合心理學嘅進程嘅，即係心理學裏面嘅浪漫主義咧係令到佢推向咧去諗啲 humanistic 啲嘅，即係你當係以前咧其實好追求緊咧，仲研究緊一開頭，即係我哋叫做嗰啲叫霍桑效應，即係話咧究竟我關咗燈之後咧，啲人會唔會努力啲工作嘅咧？個燈咧再整光啲，佢又唔會做嘢快啲嘅咧？即係佢根本就冇當過佢內心啦，或者佢係一個點樣係啦， 即係一個工作力。 跟住浪漫主義嘅時候咧，令到佢睇翻一個人嘅內心，佢唔會有一個動力嚟到做嘅。咁跟住其實你當係演化去到身心靈，但係我身心靈就講唔到我哋頭先嗰隻話，我要突破規範啊，未知結果啊咁嘅。但係佢係符合咗，而且係深化咗一個就係，我對於情感嘅表達係 over 過咩客觀理論啊，或者實際上咩需要啊？我覺得大自然嗰個情浪漫嘅表達，唔知係咪呢一方面？ 即係呢一個你剛才講就係浪漫主義對心理學嘅影響。嗯，系咪啊？即系呢个系嗰个 系啦。所以如果引申去就系而家觉得大自然嗰个情况，佢冇嗰种冒险，冇嗰种嘅理想化，而系嗰种我去到例如喺个大自然嗰度，跟住我试下森林浴，我行一个大自然，跟住我感受个大自然嘅喐动啊，同我而家自己个情感心态啊咁嗰只，我觉得系似系情感表达 over 其他嘢。 我亦都会觉得有少少系关于我哋想追求永恒嗰样嘢事，因为大自然某程度上俾我哋一个感觉系有一种永恒嘅感觉啊。例如话你见到个水平线，有一个日本嘅摄影师叫做杉本博斯，咁佢咪有一个主题系叫做永恒，但系佢就系无限个海岸线嘅照片，即系水平线水平線就是我覺得挺有趣的，就是通常我們在想永恆呢通常是指向未來的概念，但是它就是原來它可以通過看回頭歷史一路以來來到去講述這件事，其實就是這個大自然咯。一些譬如說我們會看一些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大樹啦，在屋九島那樣東西都是帶給到我們一種永恆的感覺。 浪漫主義和大自然的關係至少有兩點，第一點就是剛才 Eric 講到，就是大自然它很象徵住或者好似一個比喻咁去講緊情感嘅，即係大自然係基本上係佢嘅喜怒哀樂咧，我哋係未必能夠預計嘅，佢會無常嘅。咁呢個係第一個好近情感嘅狀態。第二個比較更加重要嘅就係嗰種不能夠征服嘅狀態。雖然你冒險去一個大自然會係一個嘗試，但係通常咧呢個嘗試係未必會成功嘅，因為到最後咧其實係想感覺到就係大自然嘅偉大同崇高，以致因此人嘅渺小。即係當人感到好渺小嘅時候咧，嗰個就係嗰個浪漫時刻或者崇高感會出現嘅時刻。咁所以去到當代咧，其實個大自然亦都唔單單係即係講緊係海啊、森林啊，其實好多所謂對於宇宙嘅探秘 都係你一種浪漫㗎嘛。即係好多人係真係就係去揾個黑洞，然後嘛影到黑洞嘅嗰個樣咁樣。嗰啲其實又係另一種，又因為個宇宙嘅大個宏大，去見到人嘅渺小而產生嘅浪漫感覺。 係，嗯，係啊，我如果我就咁聽嘅話咧，我唔知嗰種係咪浪漫嘅感覺咯？ 點解咧？ 係啊，即係覺得。嗱，即係例如我身處一個我以前即係去紐西蘭，我以前係唔會想象到一個大自然嘅風景可以 impress 到點啊，係啦。咁跟住我去過紐西蘭嘅時候咧，見到哇，原來嗰只綠色喺個水上邊係可以綠到咁唔現實嘅，係啦，即係嗰種我唔知道我嗰種我覺得係會驚嘆。我覺得自己渺小，我覺得甚至乎自己，啊，真係唔識嘢啦，係睇少咗大自然。我唔知嗰種係咪浪漫，但係我嗰種覺得驚嘆咯。 準確講，咁嗰個喺美學或者哲學係叫崇高感嘅， 嗯， 有崇高感嘅，即係感覺到渺小。但係佢同浪漫裏面去講求緊情感嘅展現或者嗰種澎湃咧， 有相 似，就一個好近嘅關係。 所以我成日覺得日本嗰種物哀之美都有少少同浪漫主義相近。 係點啊？ 雖然佢冇話好激情地要去反抗，但係都是通好多時候都是詠嘆即係大自然的嘢，或者佢會有一種會佢將會消失的逝去的嗰種哀愁，但係又會讚嘆嗰樣嘢係好靚，好短暫但係好靚嘅嘢，都係同自然有關。 係，同埋逝去咯，消失本身。 即係我覺得我哋又想去詠嘆佢，同埋知道嗰樣嘢會消失，但係我哋好想捕捉佢，好似即係以前西洋畫，我哋仲係會畫好多嘅嘢都同宗教有關，我哋想歌頌某一樣嘢，或者去接近多啲永恆嗰樣嘢。睇山水會覺得呢樣嘢係一種奧秘嘅嘢一樣，我想去接近啲神聖嘢。同我覺得同而家有攝影之後咧，好多人想去影到某一個行星啊，嗰個宇宙嘅哇好遠嘅地方，我想去影低佢，我想去捕捉到嗰樣嘢。我覺得 係 都係做緊呢件事。 係捕捉嗰下係，就算如果我哋諗翻，即係又跳翻轉頭，就係、是、例如喺泰納嘅時期去畫光，即係其實捕捉光點解浪漫，就係、是、你係畫喎，然後捕捉光喎，係 佢留低喺度， 係啊， 就喺個畫布上邊， 嗰、那個就係個浪漫時刻啦，係 啊，難能係咪個浪漫？ 係噶，所以講翻轉頭，點解剛才我即係講到當代嘅浪漫有一種嘅叫批判，就係話其實當代浪漫係咪又太過泛濫咧？即係意思我哋經歷咗浪漫好多個時期啦。大家都好習慣有咩符號係可以產生浪漫感覺嘅時候，開始將佢大量生產或者商品化，就導致到大家又會覺得啊，不如唔好講咁多浪漫啦，浪漫呢件事其實即係都冇益嘅，咁即係又有另一種嘅論述開始產生。 係啊，因為頭先講開如果講開大自然，跟住我捉唔緊佢會失去嘅，好難獲得到嘅。嗰樣嘢就會有一個浪漫嘅感覺。咁當浪漫商品化嘅時候，嗰件事已經唔再浪漫，唔會再有任何消失。例如嗱，我先打破呢個情況。 好啊， 月十四號你送花，每年都有， 係 又唔難能， 係 又唔會失去，而且我好想佢失去嘅一個情況啦。當我澄清，我係冇做嘅呢件事，係啦，為咗係要浪漫保持呢個情 況，係、哦、啊，即係你而家係諗住借呢個節目就去justify 自己情人節冇慶祝。 你話 Eric 係咪啦？你認為 我試下比較高手去答呢個問題。我覺得喺呢個濫情嘅年代咧。斷捨離變成一樣更高貴嘅事情，因為有啲嘢咧其實唔需要做嘅，因為已經夠泛濫啦。咁所以咧，當你某啲節日嘅時候咧，你反而你唔去做一啲太過泛濫嘅嘢，嗰種平淡、嗰種嘅節制、珍惜嗰下嘅基本，大家嘅相處。反而係好好， 文人想做一樣嘢咧，即係你諗下幾盡力去，用好多嘅知識嚟到。 你係其中一部分， 我係其中一部分， 你係其中一部分。 而 Eric 係同我一齊去做呢件事， 邊俾你過關咧？ 可能要加翻多啲懷舊嘅色彩咯，即係譬如話， 算係啦。 因為而家嘅資訊咁發達，反而冇人會用手寫信啊嘛。咁突然間你反其道而行，用時間去寫信，咁樣都有個儀式感或者有個 係 嗰樣嘢。 但係每年都要求可能特定都會做嗰件事，而嗰件事唔係話 啊 ，Eric， 我哋識咗咁耐，我哋約定，唔知第幾個星期二，我哋出嚟一齊傾下啲嘢。咁嗰只係似浪漫嗰個情況啦，但係而家例如。月十四啊，我爭啲唔記得添。 你阿爭啲係講七月十四。 係啊，你真係我真係哇鬼節係啦，即係跟住又咩白色情人節啊，又其他啊，跟住我話仲有意義咩？即係當佢商品化或者變成一個rituals， 即係一個儀式嘅情況之下。佢係咪減少咗好多好多嘅浪漫呢？ 啱啊，因為剛才其實講咗浪漫係有佢一種流動嘅性質嘅，即係當佢一變成一個固定嘅東西咧，佢就自然會不浪漫。但係你哋就當然係即係借題發揮，同埋即係開始潛滅咗嗰個概念啦。就係、是、就算你一固定日子，你只要保持你做嘅活動係流動同埋非固定咧，其實都係會浪漫嘅。當然更高手嗰個咧就話用斷捨離啦，不過又調翻轉講，斷捨離的確都係我覺得當代其中一種浪漫嘅生活態度。個原因係因為我哋大家就係好講求消費累積，係嘛？斷捨離就變成咗對於呢一個常態嘅一個反抗，咁就會產生某種浪漫。但係係咪適用於情人節咧？我就唔夠膽講嘅。 好唔浪漫喎、啊！呢件事唔去突破個框框， 係我咩？係唔係高手啊？ 要有未知啊！即係如果你每年都重複做同一樣嘢，就實在太冇神秘感啦。 嗯，但係重複每年都要做嗱，當如果呢件事咧，死我要營造啦！頭先啱啱先大家前三字要唔好營造啦 ，spontaneous 啦，咁係咪呢啲都好唔浪漫先？嗱，即係我喺度諗緊，你反而四月走去送個花，呢件事 OK 喎。嗱，即係先唔好諗係四月係咩節日送個花先啦。即係我唔無端端送個花，或者我哋今日慶祝一啲。不如咁樣慶祝，我好開心，咁又我想你都開心咁樣。我覺得呢啲係一個浪漫。 你頭先講其實即係浪漫未必一定史詩式嘅行為，可能係一啲小動作，可能一兩句嘢或者好細嘅嘢，其實只要兩個人係有浪漫感覺，其實做啲咩都唔緊要。 無論對住咩人啦，無論係創作好生活都好啦，其實就算有限制，發揮浪漫就可以好好生活。Thank you.